是一直不明白我的感受。 7点的 CBD 大北窑公交总站迎来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上班族，地铁国贸站也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汇聚了千万人梦想的北京国贸进入加速第二站。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FM999，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 最时尚的资讯， 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日前，国家卫计委网站公布了2017年1月全国法定传染病疫情的概况。数据显示呢，一月份全国人感染 H7N9 禽流感发病数呢为192，死亡数为79。大家好，我是主播妮蔻，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为进一步加强人感染禽流感防控的工作，降低市民感染风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广东省家禽经营管理办法》《广东省活禽经营市场临时性修饰指导性意见》等有关规定，以及人感染禽流感防控专家的评估意见，定于呢2017年2月16日至28日，对广州市全市的禽类批发市场和农贸肉菜市场禽类交易区呢实行临时性修饰，修饰期间呢，市场禁止一切活禽、光禽交易，市场内呢不得存放任何活禽、交禽，各市场呢将按照有关规定和标准进行彻底清洁消毒。产业化的好处就是鸭子的价值呢被充分的开发，一只鸭子从外到内，从头到脚都实现了价值的最大化，所以鸭肉呢只好以极低的价格流入市场。49元吃到饱的汉丽轩自助烤肉以超高的性价比吸引着消费者，门店呢也是迅速的扩张。然而目前呢接连被爆出鸭肉冒充牛肉，将顾客吃剩的口水肉重回餐桌，过期肉与新鲜肉混合卖等丑闻，使得其平价自助背后的秘密逐渐浮出水面。接下来这一时段的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老赖。在浙江杭州举行的向执行难全面宣战公众开放日上获悉呢，自2013年建立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以来呢，截止目前，全国法院共限制了615万老赖购买机票，222万人的购买动车、高铁票。好了，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就告一段落，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音乐时段。这个早晨的第一首歌送上来自于 Beyond 的《海阔天空》。

家早上好，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我是主播妮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聊一聊在娱乐圈如果遭遇演技的批评，演员们都会怎么办呢？其实演员的演技啊，究竟好不好，确实存在观众的个人主观的判断。毕竟呢，像梅丽尔·斯特里普这样的演员，被人公开说是好莱坞最受高估的演员。而像国内的某些鲜肉啦、鲜花啦，演技烂的名声呢，好像已经传了好些年了。但是你会发现，依然是大片大剧，一部接着一部的演。说白了，任何演员呢，都逃不掉被观众批评演技差的命运。区别呢，只是有的演员呢，只收获少数或极少数的差评，有的呢可能就相反了，经常呢是斩获满满的差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分析一下，同样是收获差评，不同的演员可能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好了，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听到一首歌，来自于嘎啦乐队的追梦赤子心，算是一首满满正能量的歌曲。 充满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里？Do it.

演员啊，因为职业的关系，有的时候收获差评呢是常有的事情，但是每个人对于差评的对策可是不一样的。接下来呢，我们说的这一类是金句怼回去，而效果呢则是根据演员的演技和口碑而定了。日前呢，有微博的博主啊发文讨论了李小璐的演技，称她呢都算比较高的，但金马影后出道起点高，观众的期望太高，后面呢好像有那么一点自降身价的意思，而且演技啊下蛋的除了甜心的妈、贾乃亮的老婆，最近真的没有什么代表性的东西了。这条微博呢还特地艾特了李小璐，随后呢李小璐也是转发了这条微博，并且写道，既然呢你艾特了我，那我就回复你，我的起点高与不高跟你没关系，我过我的生活跟你没关系，我的演技呢比你高出一个珠穆朗玛峰，有本事呢跟我 PK 了再评价，要不咱俩尬个舞也行，因为呢我的转发你要火不客气，晚安。李小璐的回应热度呢是有了，但是对于她有没有加分好像就很难说了。有网友呢就称啊李小璐是真性情，当然也有网友认为她找路人比演技就很奇怪，批她呢情商堪忧啊。而这则微博呢热炒了一上午，到了下午呢就从李小璐的微博页面当中消失了。这或许呢也是面对差评的一种态度，当然呢从李小璐的言语之间我们也能感受到李小璐的性格，我觉得生活中的李小璐应该也是一个直来直往的人吧。好了，接下来继续听歌，送上来自于阿杜的《天蝎蝴蝶》，非常有旋律感的歌曲。 可以痛，但我不要辜负了谁，我可以流泪，但无法目空一切，我可以心灰，但不怕残缺和昨天重叠，我可以承担面对，但不给自己机会胆怯，细胞分裂理想真实的我倾斜，我是天蝎，我是蝴蝶，我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来做掉偶尔铭记刻苦翻脸不合的飞，细胞分裂理想真实的我倾斜，我是天蝎，我是蝴蝶，我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来应该温柔勇气是我最旺盛的智慧。 大家好，我是阿杜。 可以累，但我不要后知后觉，可以妥协，但无法放弃尖锐，我可以了解，但拒绝安抚的都是心扉，我可以从头到尾去苦中做了享受苦味，细胞分裂变成真实的我倾斜，我是天蝎，我是蝴蝶，我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要做掉偶尔铭心刻苦翻脸不合的飞，细胞分裂变成真实的我倾斜，我是天蝎，我是蝴蝶，我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来明白温柔勇气是我最完整的智慧。 我可以累，但我不要后知后觉，我可以妥协，但不怕放弃尖锐，我可以了解，但拒绝安抚的都是心扉，我可以从头到尾去苦中作乐享受苦味， 细胞分裂理想真实的我倾斜，除掉后为明星刻苦翻脸不合的飞，细胞分裂理想真实的我倾斜，我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来明白温柔勇气是我最完整的机会，细胞分裂理想真实的我倾斜， 在每天都停在放不停的心结，白日的温柔也只是我最开心的机会。 接下来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回复差评演艺圈的大咖了，没错，就是黎明。黎明的这几年在影坛的存在感呢，好像比刘德华、张学友还有郭富城都要小一点点。尤其是去年的香港电影金像奖四大天王中啊，三个人都入围了最佳男主角，许多网友呢当时还笑说黎明去哪儿了。早前呢，黎明参加金星的综艺节目《今夜百乐门》，面对质疑呢，他也是大气的自嘲，他说现在很多年轻的演员长得帅，演戏演技就一般，唱歌呢也是一般，其实当年呢我也一般，到现在也是一般，唯一呢替他们不值的就是他们生不逢时啊，假如呢早20年出生，今天或许也已经是天王了。自嘲之后呢，主持人金星呢依然是吐槽黎明，说啊，你是四大天王中演技最差的，而黎明呢立刻表示，我可是最早拿影帝的呢。确实呢，黎明在2002年就凭借着《三更之回家》当上了金马影帝，但刘德华呢在2000年以凭借《暗战》呢当上了金像影帝，但黎明呢也确实是最早当上金马影帝的天王，这回也算是一怒封喉吧。好了，接下来还是稍事休息一下，继续听好歌。生活呀，确实有很多出其不意的地方，我们在每个阶段都会遇见不同的选择，不同的路口，当然面对差评，很多人呢也有不同的表达方式。 就当作这是一年的光阴蹉跎，我不再温习每次深情的交错，我们不过是各自转动的星球，拥抱着永恒的空洞。就当作你的离去起不了作用，我的心还完整的像一个黑洞，深深的把你吸附在无边宇宙，一抬起头就能够看见你依然为我闪烁，走不出的路口，一个人一瞬间淹没在人群， 进入梦中。 保温材料哪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全脂保温板、洗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0-6126-2113。 现在给你的爱车更换风挡玻璃，还能免费贴优质太阳膜。 有这样的好事儿？哪儿啊？ 正美风呀，25周年感恩回馈，指定车型更换前后风挡玻璃，送免费贴膜。详询400-600-2763。 正美枫叶，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大家好，我是主播妮蔻，欢迎收听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接下来为你刷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本市城区内与正常的速度相比，各类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是，首先呢，我们看到高速路京 K 高速南向北，从福瑞路到京良路有 0.6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10公里。接下来我们看到城市快速路和环线的情况，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从黄色大街到安德路有 1.0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6公里。北五环路西向东，从圆明园西路到小清河路有 0.8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12公里。北三环东路西向东，北三环东路辅路附近有 0.6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16公里。最后呢，是看到普通道路的情况，东长安街东向西，从东单北大街到正义路有 1.1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仅供大家参考。 FM 九九九也是提醒你，今天呢是星期四，尾号限行的是2和7，在行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时刻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我继续为你刷新路况，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 一段广告过后，接下来我们开始分享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阴转多云，-4到-7摄氏度，天津阴0到7摄氏度，上海小雨转阴10到19摄氏度，成都多云转晴4到14摄氏度，石家庄多云0下1到10摄氏度，保定多云转晴0下2到8摄氏度，涿州多云转晴0下3到8摄氏度，廊坊阴转多云0下3到7摄氏度，宜宾多云转阴9到19摄氏度，德阳多云5到16摄氏度。分享过了今天的天气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的话题就有点有意思了，就是姐弟恋。不知道此刻听节目的你有没有经历或正在经历姐弟恋呢？香港呢有调查显示啊，56%的女性接受了小5岁的姐弟恋，而这项调查呢也是访问了300多名19岁至37岁人士的调查显示，女性受访者中呢56%的人士接受伴侣比自己年轻3到5岁，而51%的受访男性呢则是接受女方比自己年长3到5岁。两性受访者呢都表示，爱情呢与年龄关系不大，是他们接受姐弟恋的主要原因。在我看来，这也是比较甜蜜的一则小小的分享。确实，年龄算什么，爱最重要，你说对不对？

零零后呢，欧阳娜呢，去年主演的剧集《是让先生》去年播出之后呢，遭遇网友大面积的差评，甚至有网友呢截出了她在戏中啊各种将自己内心话当旁白说出来的动图画面，让更多的网友围观她的尴尬演技。早前的欧阳娜娜接受采访时呢，也是谈起此事，她坦然有点难过，这是她和同伴们努力两个月的作品，但是她说呢自己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情掉过一滴眼泪，更不会因此决定不演戏了。她说呢，我安慰自己说啊，其实没有什么好难过的，因为我已经拍完了，就没有办法做任何的改变。对于自己还未成年呢就得承受这么多的批评一事呢，他坦言自己也没觉得委屈，他觉得说难听点就是自己活该，这是我自己选的。欧阳娜娜这一回应呢，反倒让不少人对这个十来岁的小女生刮目相看了，连我也觉得她确实心态不错，也希望呢多多鼓励她，让她好好的磨练一下演技吧。好了，接下来我们分享过了这种智慧型的面对差评，接下来呢还是稍事休息一下，听到一首歌曲，来自于范玮琪的17岁的北极星。说实在的，十几岁的小女生真的是很年轻啊，欧阳娜呢能有这种气魄，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很佩服的。 昨天的门开着，一闭上眼就看见了你，蓝色的毛衣，萌芽的笑意，那一年我们17，剧情刚刚开始，梦摊开地图，未来很随意，那颗北极星，我们的秘密，17岁傻得可以。约定的旅行，终点在山顶，要将世界踩在脚底，如今你不在，我停在原地，各自背着相同的记忆。一闪一闪小星星，一直不透露你的消息，这些年你去过哪里，我还留着你的毛衣，一闪一闪亮晶晶，遗憾的故事都很历历，我已经有另一颗心，谁在天空照亮着你，我望着北方，星星还亮，那个你停在17，我望着北方，北极星还亮，那个你停在17。

爱纯的泥土里滋养了大地，开出下一个花季，空中你的泪滴滴滴落在回忆里，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让我们懂得学会珍惜。 讨论过了大气回复差评的欧阳娜娜，接下来我们继续呢将视线锁定到韩国明星金泰熙的身上。前不久呢刚成为如影太太的韩国女星金泰熙，出道以来呢也时常是遭遇到有关演技方面的批评。她曾经委屈地表示呢，即使自己付出的努力呈现出呢与以往不同的演技，但是看到的还是冰冷的视线，感觉真的很受伤。以前会觉得很委屈，会反问自己，我的演技真的这么烂吗？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为什么大家只对我指指点点？而在此之前的出演韩剧《龙八一》时呢，在发布会上他也是再度谈起自己被炮轰演技很烂的花瓶一事。他表示呢，我虚心接受啊大众对我的任何批评，会把差评当成我的成长机会。他表示自己出道不久啊就当上了女主角，当时呢在自己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时就挑大梁，给观众呢留下了他只凭高学历和靓丽外表在演艺圈立足的花瓶形象。当然呢金泰熙也谦虚地说，我会继续努力给观众呢展现全新的一面。而此后呢他更是以龙八一等获得了第八届韩国电视剧大赏最优秀的女演员奖，可谓是成功的雪耻了。在此呢其实很多人都很喜欢这样的女演员，知道自己的不足迅速的努力，然后呢用自己的成绩来为自己成功雪耻。当然呢我们也希望现在更多的小鲜肉小鲜花啦能够多多学习。好了，接下来我们该听到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来自于叮当的敢爱敢当。歌曲之后呢，下个时段我们还是依然盘点面对差评不同的明星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我不会主动离场，你是否有点失望？谁都知道我在纠缠又何妨，谁说讲着说才会输得比较漂亮，假装是我首先不爱你又怎样？我敢说

前的据媒体报道称呢，环保部啊将赴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河南等有关的省市开展2017年第一季度空气质量专项督查。据透露的，此次专项督查由环保部部长陈杰宁以及另外四位副部长亲自带队，将采取呢督查组进驻地方的形式，进驻时间呢长达一个月。大家好，我是主播 Nicole，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资讯全分享。为帮妻子上北京户口，亲信大学同学能够帮忙找到知名的报社工作，解决户口问题还能分房。不料呢，对方拿走了35万元后呢，人间蒸发。日前呢，从警方了解到，诈骗嫌疑人呢日前已被刑事拘留。华特迪士尼公司呢明确否认了在河南省有投资项目，让刚刚被列入2017年河南省重点项目名单的华特迪士尼郑州项目变得处境尴尬起来。目前呢，该项目所在的河南省郑州市多个部门以及郑州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园多位工作人员呢均回复称呢，华特迪士尼郑州项目并不是乐园，但项目确实存在，与华特迪士尼的合作也肯定有。这一时段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越南。据越南的人民日报称呢，越南北部莱州省呢日前是发生了食物中毒事件，已造成7人死亡，15人住院。多家越南的媒体称呢，受害者目前呢是参加了一个葬礼，食用了米饭、酒和中国产的花生糖。莱州省呢是越南最贫穷的省份之一，事发地呢为莱州省丰土县马黎寨边境香榭寨村。数人呢在该村村民家吃饭喝酒，当晚的部分人呢是出现了头疼、恶心症状，甚至是死亡。今天的资讯全分享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照例呢，我们还是进入音乐时段，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范晓萱的《蓝旗袍》。 心跳，在你面前理智统统取消。你给我穿一件蓝色的旗袍，我给你戴一顶白色的礼帽，我们是前生注定，在未来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妮可，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自在游。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共同的分享一下不同的演员明星在面对差评的时候他们都会怎么做呢。这个时段呢，我们要聊到的面对差评的态度则是冷静的分析型，效果呢是展现上进心，正能量满满。而我们要聊到的代表人物则是林依晨。两届金钟奖视后，林依晨呢也是遭受过演技方面的质疑。去年呢，她主演的电影《我的淡男情人》被网友呢批评演技还停留在《我可能不会爱你》中的程又青角色时期，并劝她呢不要老重复自己。对此呢，林依晨表示：“确实是事实，我觉得我在角色上面应该是要有所改变的。”她还呢自省的分析：“可能是因为我比较没有让大家看到有反差的一面，所以有些导演呢就不会想到我了，但停滞的也有停滞期要做的功课，而且呢，我把自己的演艺世界拉得很长，希望我可以演到七老八十。如果拉长来看呢，就不会感觉那么紧张了。目前呢，对我来说，也许是撞墙期也不一定，但不能停止尝试，也很期待呢有不一样的角色。”我觉得这种掏心掏肺的回应呢，让人看得出来林依晨真的很真诚，当然也可以感受到她对于演戏工作的这种重视。演技是可以学习也可以锻炼的，当然呢，如果有决心的话，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林依晨一定可以给我们交出一张满意的答卷。好了，接下来继续听歌，来自于方大同的《春风吹》。我们希望呢，不止空气当中可以有春风，对于很多停滞期的演员来说，春风也马上就要来了。 吹红了桃花，吹绿了柳树，你在路上总会安慰谁？吹醒了青蛙，吹来了燕子，我在城里刚好缺了谁？你纵然带来地下的玫瑰，能否收回地上的滋味？有人照顾不回。春风一吹想起谁？有所谓无所谓，只要不后悔。春风一吹忘了谁，我上一次流泪有几岁？你会对我想对会不会对不对，也难怪我有点累。冬里舍冬日睡，原上草春风吹，要想见我别了睡。吹过玉门关，吹过南泥湾，你在北方注定抛弃谁？吹走了河水，吹散了云堆，我在世界不巧背着谁？你可以纵用三月的梦泪，能否保证十年的约会有人放山不归？哦，春风一吹想起谁？有所谓无所谓，只要不后悔。春风一吹忘了谁，我上一次流泪有几岁？你会对我想醉，会不会对不对，也难怪我有点累。冬里舍冬日睡，月上草春风吹，到夏天我别了睡。春风一吹 所谓，无所谓，只要不后悔。春风一吹，我的泪水，两抹泪又细碎。不想对，会不会对不对？也很难说，有点累。冬日睡，原上草，春风吹。到夏天。 大家好，我是主播妮蔻，欢迎收听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接下来呢，为你刷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本市城区内与正常的速度相比，各类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是，首先呢，我们看到高速路，京港澳高速西向东，从西五环路到卢沟桥路有 2.0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14公里。京藏高速南向北，从玉清街到北五环路有 0.6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17公里。接下来看到城市快速路和环线的情况，辅石路西向东，从金拉线到定慧桥有 2.3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11公里。东三环南路南向北，从松榆南路到垂杨柳东里有 1.8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12公里。最后呢，我们看到普通道路的情况，学京路北向南，从林业大学北路到清华东路有 0.7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7公里。朝阳北路东向西，石佛营路附近呢有 1.0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8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仅供大家参考。 FM 九九九也是提醒你，今天呢是星期四，尾号限行呢是二和七，在行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时刻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我继续为你刷新路况。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此刻的你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有害，你好，我是苏运营，在这个早晨希望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自己，也许好也许坏各一半。不爱孤单，也就也习惯，不用担心，谁也不用被习惯。感觉快乐就忙东忙西，感觉累了就放空自己，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自己做决定，不想拥有太多情绪，一杯红酒配一电影，在周末晚上关上了手机，舒服窝在沙发里。相爱没有那么容易，每个人有他的脾气， 演员呢，其实被批评演技烂，我觉得是常有的事情。有人呢选择怒怼过去，有的人呢自己忍下来。可是无论是哪种人呢，都是人之常情。最爽的回击呢，还是直接用作品和成绩说话。比如像去年演麻雀被骂演技差，随后呢就凭借《七月与安生》从金马奖站到了金像奖的周冬雨，就是做了完美回击的好例子。毕竟呢，演员遭受批评，气到找路人尬舞，我觉得怎么也不算是一个好对策吧。 散发披肩，眼里散发一丝恨意，想要告诉我你此生不变，眉宇间刺痛匆匆暗闪，悠悠切切春华不断，冷冷暖暖一片茫然，视线碰上你怎不心软，唯有狠心再多讲一遍，苍天不解恨意，痴心爱侣难如愿，分开虽不可改变，但更珍惜一刻目前。可知分开越远，心中对你更觉怀念，可否知此生一变，就 似那一天相见。 通过收获差评怒怼回去的种种的方式来看呢，也反映出了不同人的性格。比如说李小璐的真性情，比如说黎明的自黑，再比如欧阳娜娜的自我剖析，还有呢撞墙期的林依晨分析自己的利弊，觉得这也都是演员明星成长的一种表现。当然我们希望呢在2017年各位演员各位明星们都可以交出满意的答卷，让自己呢有更多好的作品，值得观众值得喜欢你的粉丝不停的期待。 今天的节目不啦啦啦啦，我想应该这样，我想听 心。

没人管没人教，说自己呢是剧组一路摔跟头摔出来的杨幂，也曾经因为演得不好而被导演扇耳光，却依然没有放弃。回忆起那段时期呢，杨幂说自己小的时候啊就比较懒散，经常是得过且过，直到后来拍《红楼梦》的时候才想要认认真真的做一个演员，点醒她的应该就是李少红。最近一两年的杨幂的心态已经和原来完全不同了，成为了妻子和母亲的她决定在事业上啊也逼自己一把，就和自己死磕，得过且过一段时间以后觉得太浪费时间太浪费生命，你都不跟自己死磕，谁会跟你死磕呢？要不就有一天老了没机会了，以后你再去埋怨当时如果我再好一点或者是什么的。所以别做这种埋怨的打算，尽可能的珍惜每一天，过好每一天，让自己每一天都变得有质感，对得起自己。这是杨幂最常跟自己说的一段话。熟悉杨幂的身边人都会觉得好像在她的心里会住着两个截然不同的女人，一个呢则是稀里糊涂大大咧咧的二货，姑且的称她为少女幂嘛。这个少女幂呢作为一个标准的北京妞，少女幂说起话来也是经常直来直去，平时和工作人员也会开个玩笑互损，对于抱怨着你们这间人间吸血鬼的公司竟然给我这么多的通告的少女幂，工作人员呢通常只会翻一个白眼，并且冷冷地回答道，像你这种艺人有通告就偷着乐去吧。虽然呢已经是老板蜜了，但是在很多旗下艺人的眼里，蜜姐没有什么老板架子和权威感。在迪丽热巴看来呢，梁蜜就像一个邻家的大姐姐，累了也可以靠在她的肩膀求安慰。她甚至呢还会经常跑去偷亲杨幂。被问为何蜜军团的颜值都这么高，杨幂呢也会突然摆出一本正经的脸说，因为我们就是一间看脸的公司啊。然后呢我们熟悉的自黑杨幂又回来了。杨幂说，我就希望啊演员身上是有刺的，就是那种很刺的东西，就算你压抑着也是有刺的那种状态，非常喜欢。说起自己中意的女演员，杨幂说呢自己特别欣赏法国影后玛丽昂戈迪亚，也非常喜欢张曼玉周迅，因为他们都是很自我有自己状态一直做自己的人。杨幂说呢，希望有一天啊大家回想起她的时候会说，杨幂啊是一个有质感有个性的好演员，她觉得那将是对她最高的评价。 把你捧在手上，坚强的分享，剪下一段烛光，将尽了点亮，不求荡气回肠，只求爱一场，爱到最后受了伤，哭得好绝望。我用坚毅生命是来将你供养，只期盼你停住流转的目光， 用心聆听每一段故事，让我们一起分享更多的感动。这一期的人物志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喽。 把你放在心上，合起了手掌，默默祈求上苍指引我方向，求地久天长，只求在身旁，累了最高温柔乡，轻轻的分唱， 让我们的心在哭泣。

你在右手，就这样找到了自由。哦哦哦哦哦，生命中许多片刻，欢笑和忧愁，都在生长记号中。